有啥呀？哎，林月呀、啊，你爹腐败了？ 没有啊。 那还算村主任干啥？ 王四爷，这是上边立的法，都得这么办。我给您念念。 甭念，我忙着呢。 谁都没提。 哎，王四爷，您这啥态度啊？ 啥态度？我活了八十四了。 八十四， 我就八十四。 对，就八十四。 你不说八十四，该死他就不死了。 啊， 王四爷，咱说的是选举。 选举那事儿见多了，上边提个人得了呗。 老四爷，这回可不一样，是民选 啊，也叫海选。 海选呐、 啊，山选也没我的事。 哎，那可不一定，那我就想选你老四爷。 看你用啥招？大金子，看到你家炕上躺。 敢甩我的大花碗，我喝你！我跟你 干！ 你这事儿办的，兵营不是兵营啊，部队 咋不对啊？ 金福哥， 水有源来，树有根，得光当须臾，中国人 好啊好啊，这才是民主嘛啊！ 都上来锻炼锻炼有好处。 人呢？ 一鸟入林，百鸟压阴呐。您这一来，都撵退了。 咱们村的人呢，稀泥糊不上墙，看见了没有？600多口人的小村，候选人就提了50多。哎，这些人能当村主任，笑 话。哎，干爹 啊， 你可别当笑话。刚才这帮人可骨头石头当村主任呢。 骨头石头当村主任？ 反正我明月妹子跟他搞对象呢，这事儿不好说。 跟他搞对象，哼，我闺女就是臭家也不能给他。 Thank you. 你咋刚来啊？我等你半天了。 有事儿。 明月，你看我实验的那些板栗秋后就挂果，如果咱们这片山都种上板栗，那将是什么样子？ 石头哥，这太好了。 明月，你看。小快嘴他们这帮人瞎起哄，把我给鼓得上去了。你看这事儿闹的， 人家把你推上榜可不是闹着玩的。哎，石头哥，民选村主让你上了榜，你是咋想的？ 咋想的？啥想法也没有。 你肯定有想法，说来听听。 不说不中。 不中。 那我就说说。我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有志不在年 老，没正形，爱说爱斗，爱不牢， 年轻人有活力，干会得到。 我不是当干部，何时才了？ 谁有先生？ 没有政治头脑， 天堂边。 成书一生为人厚道，做事你一般一也一世也高，你爹连人存古人，我双手赞成为他把气压在这片土地上啊，应该有在的飞翔，我只有一个信仰，你随我爬山坡过山岗，山里滚山里浪，让树林绿了山岗，让树林绿了家乡。 石头，你咋这样？咱年轻人活着应该有个人生价值啊。 生气了？生气可不好，老得快。 哎，别生气了，讨厌。嗨， 哎呦，没想到你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 石头哥，民选村主任你到底是咋想的？ 说实在的，昨天我妈数得我大半宿，死活不让我参加竞选。 为啥呀？ 我妈那点心思你还不知道，她得罪我老丈人呗。 去， 哎，这可是真的啊。 那你说你要是不干谁还能干？ 我看金夫还行。 他啥人你不知道？ 可也是，人倒是挺精明的，就是没用在正地儿上。 那你说谁还行？ 谁爱行谁行吧，反正我是不干。 石头，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你前想你妈后怕我爸，可负了不能忘了大家，你辜负了乡亲们的重托，你没有想咱村的发展壮大，你这样跟军服有什么两样？你自私自利，都怪我明月看错了人，从今以后咱俩一刀两断。 明月，明月， 明月，你一番话将我震动。 是否我不是那参选为百姓。 明月，听你的，我要争一争。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嗯， 你说的是真的？ Yes。 不一定吧。 I love you。 讨厌，大声点。 我爱你。 Thank you. 下跳，对咱春阳下场，忙把刺儿来挑。还想当村主任，将我换掉。 那一个烂舌头，信口胡叫。 这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坐坐啊。 哎 哎，跟你说说呀，是怕他们年轻人没正形惹祸。 那石头他再没有正形，你也听他妈的呀。 嗯， 我这就回去好好的问问他。 哎呀，忙啥呢，吃完再走。 哎呀，不了不了， 吃了走得了吧。 哎，邓娘，明月，邓娘告诉您个好消息，您选第一轮投票，石头排名第一。哎，这不行，我得赶快找他去。哎，邓娘， 明月， 哎， 明月，刚才你说啥？ 榜上排名石头第一。 我小瞧他了。 爸，您说对了，石头真棒。石头自幼教出众。 可是咱村里的一枝花啊。 啥花啊？ 哎，听说石头他们俩搞上对象了。 他敢，我得掌上明珠能给那个刺头。 那榜上石头可是第一名啊。啊， 哎，真没想到。 有啥想法啊？ 我说老郑啊，这是谁起的幺蛾子啊？咋还民主选举呀？啊， 万成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民选村主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咱们还得正确对待啊。民主嘛， 民主不是随便。 靠民选真天乱，下似宝海翻波浪，几头鱼刺夹起葫芦，小象也想撑大船。 好，上级今生三招单，莫放冤气说闲言，排兵落后兵几年，众人面前是难堪，群众对咱有意见，得票不多数， 是神来也是仙，招来不周是难办，谁愿意酒杯顿顿端，喝的我血压增高失常，消化不良胃发痒，我的老兄啊，你支出我村长，咱俩是老伙伴，两只大胆一线穿。 万成， 我在前边挡风遮雨，多做工作，看见了没有？到头来呀，哼，哎，倒闹了我一身不是。 万成，咋说我也是个支书，啥事儿我也逃不开责任。 行了，我说呀，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头去。俗话说得好，听拉到鼓叫唤，那还不种地呢。有意见？谁有意见？找几个不吃不喝的干部来，我瞧瞧。 咱哥俩说句掏心窝子话啊，有些事情啊，该注意咱就得注意。比如说今儿， 今儿咋了？ 啊、你弄这么大摊子干啥？ 我过生日，私事儿。 你的生日不是下月初四吗？ 哎呀，你说的那是旧历，打今天起呀、啊，我也赶赶时兴过阳历。哎，哎呦呀，李镇长啊，不是李镇长，皮皮虾、大海螃蟹都煮熟了，冷水板也给你炖上了，就等着你们来了。啊，都来不了了，别呀！我你看我，哦，召开紧急会议呀、啊！好，我马上就去。支部书记会，他在我这儿。 喂，啊，我是老郑，几点？ 马上就去，啥会啊？ 安排下一段村民选举的事儿。好，我马上就去。 万成啊，都听着了，我走了。 哎，老郑 啊， 你得给我交个底呀。 啥底呀？ 我这个村长还能当吗？ 这我可没底。 那李镇长的意思呢？ 他们也没底。 我也不老，刚55，我这是把哪个当官的给得罪了？ 万成，万成啊，别胡思乱想了啊！我走了啊。 小子，进入 棒都提了不错。 我这个都 王天强， 我是您亲自提拔的培养的，您得多关照啊。 韩香莲，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老县长， 老县长， 我相信群众，我正指挥大局。 不过老县长啊， 不由人头冒冷汗，心里 票，白莲喜85票，李福海82票。 我白问丑的啊， 52票。后边还有李金福44票。 人心都他妈叫狗吃， 都是白眼狼。 你投了谁的票？ 啥？ 我问你，白明月，你投了谁的票？ 这， 你投了石头那小子？ 我爸。 我让你们吃。 爸， 你让我伤心。 选举咋的了？ 还不是因为投了你的票。 那李镇长啥意思啊？ 表示满意。你爸啥意思啊？ 没想到他那么伤心。 你没仔细汇报汇报那石头是啥样人？ 啥人呢？ 标准的溜秋嘎达子，调皮刺儿大。 看来我是丘比特的箭，一下射中了你的心。 哎呀，都啥时候了，你还没更新？ 你说他爸、他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咋生了这么个东西？随谁了这是？ 我看呐，他是随了社会喽。那你打算咋办呢？ 石头哥，我爸这么大岁数，他也干不了几年了，等他将来不干了。让给你， 他要是能当村长，我就能当县长。哼，他才几天不穿开裆裤， 你刚当干部的时候不是比他还小吗？ 他让给我，这是你的意思啊，还是你爸的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他哪能跟我比呢？我是农业学大寨的标兵，老县长亲自树的典型。那秋石头是大伙推举出来的，他背后不是一两个人呐。 哎，听你这意思，你也想把我给拿了？ 你这是什么话？我在镇里头也。 万成啊，实话跟你说吧，啊，这次选举啊，是谁票多，谁当选？ 石头哥，你就别参加竞选了。 你看看，你看看，让我干是你，不让我干还是你。这回啊，我还真犯官瘾了，你看咋办？ 哎呀，你就别跟我爸争了。 争？ 万成啊，以我看，这越往后又是年轻人的世界喽，像你我该退咱就退了吧，啊，把石头这样的年轻人推上去，没坏处。 啊，你让我想想。 那我先走了啊，早点歇着。 干爹，在这儿呢。咋了？ 刚才老郑说这次选举啊，谁票多选谁。 谁票多选谁？要想票多还不容易？ 那咋容易啊？ 干爹， 那不中。 哎，那外国竞选总统不都那样？ 那不中。 你别露面，瞧我的。 哎，你别整出事儿来。 趁个几十万，谁有困难人家帮着，咱们村谁没落过人家好处？ 就是 要说有钱呢，还得说人金福。 哎，他有钱顶屁用啊，谁能沾他啥光啊？ 哎，人家有钱凭啥给你花呀？ 还想花他的钱，到现在拖欠的工钱还没给呢，反正我不选他。 哎，等，选谁跟咱有啥关系啊？换一茬搂一把，搂一把又换一茬，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哎，你二老 不要了。哎，这回真能把老村长给选下去？我看够呛。六 十 不一定吧，咋说老村长也干了三十多年了。 快去， 等在这玩呢啊。哎，这几个来玩牌呢。前锋大哥，杀棋呢？ 杀棋呢？ 来，我正找你呢。 有事啊？ 要条子呢？ 家里头 拿去。 你给我报药费 啊？ 那行， 快点啊！ 快 啊，欠大伙的工钱，一会儿上我那领去啊。 就是那， 哎， 你别傻， 哎，我不会忘了乡亲们的。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里边 建国。 你说你说 嚷啥？ 大厂长，你给我们报药费 啊？ 真的假的？你不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关好心吧？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呢。多少钱？报个数。 不多，1888.88。 哟，还是个吉利数。要条的呢？ 在这儿呢。 你得先给我钱。给钱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 选村主任，你得偷。 哎，你得偷我金福的票。 哎，啥？你俩想买票？ 你嚷嚷啥？ 这可不中。 不中啊，那咱这钱就说到说到啊。 你讲不讲理啊你？这钱本来都是你该给的。 我看呐，你们两个不缺这点钱儿花。 商量商量， 商量 商量， 快点啊！ 我说这事儿可不中啊！ 给个钱再说，反正石头也不在乎这一两张票。 不中，你跟人家打架咋起的事？你说你要偷他的票，你走道脚朝天！ 啊呸呸呸！一不急百不急，放他妈的狗臭屁！ 哎。你这人咋这样了？ 咋样啊？咱不给人家票，人家不给钱呢。师傅的钱那咋还呢？ 咱慢慢还啊。 我可不愿拉着饥荒过日子。 你看这个， 开春了，石头要整着数苗子，人家不消钱呢。人家 不行， 定了， 哎， 给你票， 定了，给，这是2000，不用找了。 干啥呀？你们这还有两张选票呢？ 钱柜和我儿子这两张啊，我可说了不算。 老百姓的眼睛亮着呢。要是选呐，人多着呢，还在乎你们这一张半张的？再说了，反正我们家金福把医药费给你报了，咋说也得支个人情啊。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钱。 那你给多少？哎， 40、 80、41、75、42、7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50。 咱买 你！你咋这样啊？你把选票给我，我不卖。 卖个蛋！ 不卖。哎，你 这钱， 你，哎， 这票我也买了，你俩就娶个老毛。 看见没有，这不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叫有钱能使磨推鬼。 哎，金福，你不是说给干爹买选票吗？你咋？ 哎，你懂啥呀？我早憋着这口气。 多年来，我跟他鞍前马后转，看脸色低三下四奔小店三下场，费尽心血起早睡晚，细 盘算，上上下下东跑西颠，虽说是五年没交城堡款，年年的好处他占先占穿。这一回既然有人帮我选，我何不孤独一次努一番。堂堂七尺男子汉，又有本事又有钱，有钱何不把权换，有权有钱更不难，弄一个村主任咱也干一干，来换门子一步一层天。 姐夫 啊， 你要是当上村主任，那我不就是官太太了吗？ 你呀，你就强好不？ 你真行。 一毛，你花钱买选票，这可是违法的。啥叫法？我就是法。那我告你去。你告我？你去告我？去告我？我灭了！ 哎呀，你再打人，我他妈跟你拼了！哎呀， 你告！告！孙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事给我捅出去，我弄死你！滚！哎，怎么了？接着长。哟，四爷。四爷，哎，来来来来来， 金福啊， 哎， 瞎吵吵啥呢？ 四爷， 嗯， 给您20块钱。 凭啥呀？ 这不要选村主任了吗？ 啊， 到选举那天呐，你们老俩一人投我一票。 哦哦，这事儿我明白。民国的时候选举。他们还给了我1元的头呢，明白您 爷，这钱您拿好， 哎， 买点好吃的， 行啊。 四爷，那选票呢？给我 啊， 选票呢？ 哦哦，票啊， 啊 在这儿呢。几张啊？ 啊，两张来了。 行啊。 哎，四爷，您慢走啊。 哎，回家。哎，金福啊， 啊， 那头一张就给10块钱 啊啊啊啊！ 那我再投他180的。 哎呀，四爷 啊， 一人只能投一张。 啊，投一张啊！啊，行了， 四爷您慢走， 行了，行了， 穿着呢，穿着呢。大妈，哎，大妈，给您5块钱。 啥呀？ 你穷呗。 好人呐，大侄子。 哎， 我那儿子， 嗯， 进城打工没寄钱来，啊，不孝啊。大妈，把你的选票给我。 干啥？ 收购呗。 这可是村里给的， 到选举那天呢，你嚷嚷两声就行了。来， 大妈呀，我们走了啊。 走 啊。 好人呐，大侄子，慢走啊！ 哎，好， 慢走啊，慢走。 听众朋友，评剧《银杏树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见。